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s.com， 我系何俊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s.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咁咧就嗱，我哋今日好似见到咧，即系喂，原来咧唔净止话游行捉鬼，即系而家连咧啲黑警自己都捉鬼，咁因为啊，咁原来咧，即系今日就话有辅警嘅呢一个处理警长啊。咁就爆料，就其实呢一、這个咧，佢嗰个部署啊，咁就搞到咧，就其实真系佢哋自己本身咧，都要真系即刻要做嘢吓。咁啊嗱、你睇翻先，佢话而家咧就有一个辅警助理指挥官咧，就泄露呢一个警方嘅部署，而家就咧就停职候查。咁喂，呢、這个系嗱、我哋搞呢一个抗争成半年有多啦，系第一单。有警员啦，或者系警，即系即系呢个指挥官啦，系受到调查。哇！你撞，你揾呢个铁马撞人唔查，系嘛？即系你开枪唔查。哇！你嗰啲警部，你点样去违反警例？点样去乱嚟做嘢？嗰啲全部唔查，就系呢一单捉鬼咧就查。系嘛？ 杀一儆百啫，佢想。 嗱呢啲嘢咧，就其实咁当然已经有人传啦，即系譬如呢单，其实喺总局嗰度传出嚟嘅，就其实系尤其喺好似喺旺角啊、弥敦道啊、太子嗰边咧，就去即系放哨啊。咁有啲放哨啦，其实就系、是、其实佢即系有时放哨之余啦，就其实系来自内部嘅一啲部署嘅。 喂，我想问一个问题咧，究竟佢爆啲咩内容出嚟啊？ 你唔系佢咪就系话佢话喺呢个太子道一带咧，就准备夹击拉人。就去做啲包抄嗰啲乜嘢咯，其實係 有冇咁特別咯？ 係啊，咁即係因為 我哋估都估到噶咯，差唔多咁喎，都係咁噶啦，係嘛？ 都唔係㗎，其實嗱，雖然你話有好多時候咧，啲手足咧喺啲高位嗰度放哨都好啊，咁其實有啲佢哋點樣去部署，點樣去即係去去即係放人咧？其實我哋唔知道噶嘛，其實係你事前啦，即係你就算你點樣部署，你都嚟到你先知噶嘛。 幾時包抄都係個問題嚟噶嘛。 喂，你即係呢啲咁樣嘅風咧，其實就係爭分奪秒嘅事情嚟嘅。你早知咧、就即係救咗好多人。 明白。 即係你見到，即係你前日咁樣元旦，唔係就係咁樣咯。其實我哋本身都唔知，因為元旦本身即係最後咩個戰場，原來就喺銅鑼灣啊嘛。點解銅鑼灣喺 SoGo 即係俾人包抄咗成400多人，拉咗400多人撲佢個街，然之後最後咩放翻三分一。放返三分一，喂，点解你可以放返三分一，就係、因为你冇证据冲一场㗎嘛，呢个摆明系滥告啦，系咪？你滥告之余，你仲要凶嗰啲市民，就喺度见到啲市民啦，就同你斗嘴嘅时候聊事斗非，就喺度话你唔好吓到我啊，你吓到我就会使用暴力㗎啦，你唔好令到我啲警员驚啊。 唔系、之后1月2号嘅 PPRB 走出嚟讲话，喂，佢哋捉嘅嗰400多人入面係有啲完全唔关事嘅人喎，佢自己承认咗㗎喎。 係咁佢拉咗唔关事嗰啲人之余呢，佢唔系放过佢哋㗎喎，即係佢哋放返佢出嚟啦，仲要佢哋着灰衫灰裤羞辱佢哋喎，扑佢个街啊，即系呢啲当人系反咁样样。 唔系根本呢啲咁嘅 harassment 呢是即系匪夷所思 吓、啊， 喂，同埋你自己喺嗰个记者招待会啦，我冇好耐冇听好耐啦，又系， 哦，唔系，佢系凌晨嗰阵时啲记成班记者围佢，佢冇得唔答啊！ 大家睇下呢条片啦，哇，大佬呢啲乜撚嘢警察嚟啊？你听下，佢唔系放过佢哋嘅，即系佢，我睇下先。 我哋警察都經驗咧，就我唔知道你邊個係打邊個有武器嘅，唔好令我哋驚。如果令我驚嘅話咧，我會使用武力，就咁簡單，聽清楚，唔好聚埋嚟，嚇、啊！你驚咪行咯，有警察你都驚，咁你唔好離開香港，你唔好離香港啦。 喂，有警察先驚 喎。喂，佢呢句説話冇錯喎。香港人就係見到你哋就驚啊！ 我都有少少啊，我咁大胆嘅人，我都费事望都费事望你哋啊。 即系完全佢喂大佬，如果见到你唔惊，你使乜蒙面啊，大佬？ 你唔系好似边个讲咩？唔系边个嗰个咩李汉良系嘛？你唔好以为咁，我会你会令我惊啊嘛？ 李汉和， 李汉和， 李汉文啊，李汉文， 李汉文啊，是但啦，系知佢名都冇意义咧。 呢条友其实佢都系即系，我谂佢都。其实佢都疏于训练，有肚腩嘅呢条友系，即系所以点解？喂，大佬你都应该系老差骨嚟啊！你一啲自制能力都冇。 唔系呢班基本上咧，就系同啲黑社会有乜分别？所以你话黑警咧，系一个好贴切嘅名词嚟。我而家发觉，所以我已经唔想再睇呢啲咁嘅片段，重复又重复。喂，大佬，我终于明白。初时我都觉得你话人哋魏俊仔有少少侮辱，不过确实又几贴切喎，吴嘉玲。冚家祥真系好貼切喎、啊！哇，系呢啲咁嘅咁低學歷水平嘅人，哎，我真系唔系讲嘅基層市民咩？喂，而系有咁嘅品格，系要配套嘅噃，做埋啲咁嘅嘢，亦都冇後果嘅，幾難頂嘅真系。喂，香港人嘅忍耐能力真系算高，你唔好成日攞外國嚟做例子啊。OK， 人哋做嘅個第一。人哋衰做衰嗰样嘢，你又学人哋做啊？第二，人哋有制衡噶，人哋有定期嘅投票噶。第三，真系走去告啲差佬噶。而家咧，除咗个爆料嗰个俾人调查之外，你睇呢个日历，我哋几多单？你有冇调查过啊？系嘛？ 你讲同衰嘅走去比，喂伊拉克嗰边，喂停咗个示威都第一时间去到 回应市民诉求。 回应市民诉求系啊，佢哋回应市民诉求嘅做法就系话将有份射杀市民嘅差人拎上去判死刑嘅全部 告你啦，起码都 系啊， 判唔判到？下回分解。 嗱，呢个都就其实我讲翻头先，点解佢可以讲啲咁嘅说话？喂，你令到你惊，你就话可以使用武力，呢个系根据乜嘢警例？你警例边一条教你咁样讲嘅？ 你唔好同佢辩论警例啦。 唔系，即系呢个你系证明咗，呢个系证明咗《华尔街日报》讲嘢冇错啊嘛，系嘛？即系华盛顿邮报讲嘢冇错啊嘛。佢之前 我即系我听完你呢句说话咧，我觉得唔知好嬲定好笑。你作为纪律部队嘅成员，咁容易惊 吓， 系嘛？咁你无论做差佬啦， 呢、這个系证呢、這个系证明咗华盛顿邮报讲嘢啱。你七成嘅 case， 你都系违例违规嘅，其实系 有佢啦。我而家谂下咧，即系谂最极端嘅做法，继续啦，你哋 吓， 我真系觉得你要继续 吓， 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咧，我最近睇有两个，一个经济学家，一个系即系唔知系咪经济学家咧，就系佢话香港咧系变成咧。是全世界黑天鹅嚟嘅，影响晒全世界，包括经济在内，横掂都系滥炒嘅。因为点解咧？佢有个 logic 嘅，佢就话因为香港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嗱呢一件事唔继续完嘅，唔快快脆脆一个句号嘅话咧，唔好话完美，系会全世界都受影响。因为点解咧？好多啊，我记得系唔知系德国个行长啊定系咩呢、這个唔重要啦，佢嘅讲法就话咧，而家欧洲或者系美国，尤其是欧洲吓，佢嘅意思系做几多刺激经济嘅措施都好啦，其实已经系唔奏效。因为香港呢一个嘅事件，而因为点解？因为香港咧唔系睇大自己，而系因为我哋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咪揽筹，系咪啊？继续啦，差佬。睇边个出粮俾你噶后？ 唉，咁啊， 本来我都唔想同你计呢啲咁嘅数嘅。系咪我最近收咗张税单，我先行啊！仆街，系咪我点解要咁样俾钱啫？我唔系多啊，我冇啲40万嗰啲税务要交，但系个问题就是、喂屌，喂大佬啊，我哋谂住交就系、是、我嚟，即系有啲人比我哋更不幸嘅时候，即系你综援人士又好，你我嚟起工，喂大佬，我养埋你嗰班狗屎垃圾嘅差佬。 啊！而家仲有啲落选区议员啊！ 系啊， 唔系嗰啲应该冇钱嘅分区委员会，除非佢而家加人工嘅啫，系、 啊、 分区委员会义工嚟啫噃， 系嘛？即系佢又话请300几个啊嘛， 唔系、啊，仲有啲受薪职位噶嘛入边， 冇噶、啊，喂，除非佢最近改咗啊， 咁 大佬真系 嗰啲即系 under 系咪呢啲行呢啲佢民政局嗰啲嘢？ 唔系佢做埋啲嘢咧难睇到咧，即系虽然啲勾勾地。喂，林鄭月娥喺上年咧，2019年咧，幾日嘅年尾之前咧，特登揾翻啲落選嘅區議員。我話你有冇蠢得咁緊要？我係你，梗係所有喺嗰屆嘅區議員都請啦，係咪？咁使乜咁安撫佢？ 你梗係要啦，你梗係要請翻佢哋啦。你唔請翻佢哋咧，就其實就等於即係你請翻嗰啲新當選嗰啲議員啊嘛。 嗱，第一委員喎， 佢哋係 freshman 嚟嘅，佢哋好 green 嘅，好容易咧就俾你咧就帶住遊花園啊去玩去耍。其實正路嘅做法咧，就即係等於你應該招安嘅嘛。其實係你唔招安，你推佢對立面。咁好啦，即係我見到好得意嘅就係你睇翻沙田啦，沙田咧啊，原來咧即係原來而家嗰啲叫民政。即系民政嗰啲民政事务专员啦，原来有个党嘅，叫做系地区，即系地区特首咁样样嘅，其实系 有冇咁劲啊？ 吓、啊，即系啊，唔系呢单新闻，地区嗱、啊，但系咧沙田呢个咧就仲巴闭，就叫地区皇帝啊！呢、這个地区皇帝叫边个咧？嗱，大家睇下啦，即系你呢个就系叫做陈婉文，即系之前好似呢个人咧，我认得佢嘅样子，系咪佢系做过 DQ 主任、做选举主任嗰啲啊？系嘛？ 唔系佢接替一个 DQ 刽子手嘅。 哦，咁佢就话咧，即系而家咧就开区会咧，就而家就呢一个阿陈婉文就好 Q 串，佢就话而家咧今届选呢啲咁样嘅直选，即系嗰啲民选议员咧，系历史嚟最多嘅。咁但系民政专员咧就系得一个嘅啫，嗰个就系我 所 以啊，而且咧我哋嗰个即系议政质素咧就同以前一样咧，即系个质素都系咁高嘅。咁但系佢系对呢啲区议员咧就好串嘅，其实就系、是、即系而家佢哋去嗰个民政处咧，连屙尿咧，即系其实都唔俾，好似话系啊，即系话咩嗱咁啊水准一样咁高嘛，就系话而家咧嗰啲咩 政府办公室要闩门， 系啦，政府办公室 入去要登记， 入去要登记啊，吓、啊，即系俾晒，即系閪口閪面啦、啊，呢、這、一个陈婉文就系、是、啊，即系正式閪口閪面啦、 啊。 咁、你睇你见到呢个样都閪面啦、 啊， 系咪先 吓？ 即系呢啲咁嘅人咧，即系其实阿黄之锋咧就好快啲咧，就其实写去入呢个咧， 算啦， 制重 你呢啲咁嘅人，戆居嘅，喂，香港人大部分都系醒目仔。识睇形势走嘅，如果唔系点解越嚟越多黄店啫？系咪？你唔识走位嘅，咁你与民为敌嘅，由佢咯。差佬由佢。OK， 睇你威得几耐。 我记得你讲过啲乡试派系咁样噶嘛，即系无论你民建联做大多数又好，即使泛民做大多数都好，喂，佢哋系永远都同你做 friend 噶嘛，任何一个人都 friend 到，都倾到偈噶嘛。 系，尤其是发叔个年代。 系啊 ，OK 嘅佢哋，即系佢哋醒目噶，即系识走位嘅。 喂，同埋佢哋亦都识得去到同嗰班地区民政事务专员就走去做中间人。 我后屘我谂法咧，点解佢哋会有咁样嘅政治上面嘅取态咧？唔系好似我哋有时戆居居咁爱恨分明得咁紧要咧？因为佢搞咗好多年政治，系嘛？由呢个帮手呢个抵御呢个英国侵略嘅时候，已经喺度搞紧嘅。所以佢无论系对住泛民又好，对住共产党又好，对住即系建制派都好咧，都保持一定嘅距离，都保持一定嘅亲近。OK， 其实呢一个佢哋真系识搞政治，有时我哋都做唔到噶，因为我哋太爱恨分明嘛。我屌你唔妥你咪唔妥你咯，咁样咪？ 但问题 吹扬咁样， 但问题讲历史嘅话，喂，呢班乡试派其实同即系而家嘅奶共派系反而佢牙齿印系多噶嘛，因为当年咩张仁龙、陈日新系真系立架撑走过去劈嗰班奶工联会噶嘛， 好容易理解嘅啫。大家喺同一個 market 噶嘛？ 哦，明白。 大家都要擦阿爺鞋先至，即係有機會係上位噶嘛。所以其實佢哋內部嘅鬥爭同矛盾，可能比對住我哋更加嚴重嘅。我的經驗裏面，係咪？唉，所以你嗱，所以我而家學 Anthony 啊，係咪都唉唉聲啊？大佬，你見到啲咁嘅新聞？系咪 啊？咪就 是、喂，而家呢个仲系咪香港嚟噶？ 咪就系讲呢单新闻，我先至走去 remind 翻大家，喂点？喂，当即系乡试派系点样？即系处理翻？喂，同你哋嘅关系，甚至同民建联同工联会嘅关系，嗰下先得意啊！ 喂，我哋嘅存在价值，难听啲讲，就系、是、令到你更加有存在价值咁，系咪？原本啊，喂，如果我哋输到一波一碌嘅，俾你霸占晒嘅。系咪你哋第一 即係當然少多咗位唔需要爭啦，咁緊要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人哋冇咁倚重你㗎、包括阿爺在內啊，其實而家佢好發㗎、我估啊，街坊人都發，都唔使擔心，因為佢繼續喺度派蛇齋餅種，係咪啊？我哋派一個月餅，佢派一盒，係咪啊？ 係啊，我覺得而家咧就其實你想你話做。嗰啲蛇仔餅種啦，即係而家好多啊，嗰啲舊勢力其實未習慣，即係大家你睇啲新聞啦，其實即係而家呢個就係、西貢區即係鄉事會嘅區議會破口大幕，因為佢平時佢做好多嗰啲咧地區嗰啲咁樣嘅， 唔係城市基金啊， 嗰啲咩嗰啲咩文化蘇啦， 使唔使城市基金啊，大佬 乜都 cam 㗎啦，去到呢個狀況， 即係以前就老鳳嘅係嘛，因為嗰啲全部都係建制派，咁但係而家咧就因為就叫做係民主派主政。民主派主政之后呢 反对啊 你现在就是是啊反对啊他原本呢就申请这个25.6万的活动拨款。 哇咪贵啊。 是啦咁呢就呢、這、一个呢、這个系咪 喂我哋成班 陈家林啊陈家林呢就知道呢即系申请唔到之后呢就破口大骂。咁至于佢系咪 呢个就系陈家林 系啊系咪陈家林啊呢、這 个。唔系啊话唔似喎。 系咪你识佢嘅咩 我唔识但系諗唔到呢个款系似乡事派嘅人 喎。唔知喎、即系我见到呢、這个咦呢、這个似陈家林我见到呢、這个。 竟然 系啊。 咁啊真系好得意啊。咁而家就系话呢啲咁样嘅拨款呢就做唔到之后呢就发烂渣。其实你可以想象嘅，其实佢哋而家咧就根本上系未 prepare 好，其实都冇准备过啦，冇想象过而家咁麻烦嘅，其实系，因为佢以前真系食惯呢政治免费午餐老凤啊嘛， 啱啊， 吓， 其实呢条线咧唔使咁细心研究咁话嘅，你一日不停止警暴，警察嘅暴力，我哋一日都唔拨款，你吹得我涨，OK， 嗰啲人唔系直接影响民生嘅嘢，你话价值直接影响民生，例如中援啊。起公屋啊，增加医疗嘅资源啊，啲市民有时就会反弹啫，系嘛？何况呢啲咁样嘅嘢做同唔做有乜分别啫？ 唔系、 你需要冇嘅，阿龙同阿 Anthony 都系冇俾你噶，大佬攞嘢，大佬系咪使唔使使廿几万啊？ 我哋当健身嘅啫，都系，唔系即系个问题系在于唔系停唔停止警暴嘅问题，而系本身区议会系需要拨乱反正啊嘛，呢一批咁嘅嘢本身就系利益输送嘅一个关键嚟噶嘛。 唔系，同埋都焗到你政治上让步为止咯。喂，我咁容易咁辛苦。藉住呢个运动去赢咗个位翻嚟，喂，我同你 back down， 我仲系人嚟嘅，扑街。 唔系即系同第 咁呢啲嘢，梗系叫食人血馒头啦。 唔系同第上同翻上一节所讲嘅黄色经济圈，然后再加埋严厉审查呢一个即系区议会入边嗰啲活动嘅拨款，甚至未来将会出现嘅嗰啲强制大厦维修呢啲咁嘅状况，喂，其实系不断咁样夹攻住呢一个建乃共派佢嗰个裁员，所以喂先出到邱腾华或者杨润恒呢啲咁样嘅口诛笔伐啊嘛。因为喂你系捻住嗰啲个财政，因为阿爷。因为北京佢自己本身，喂喺个贸易战里边，佢已经攞唔出多余嘅财力，走去令到街坊好发啦。所以佢先至用我哋嘅钱，唔系噶，真噶。喂你谂翻转头，喂 Donald Trump， 喂佢而家都话签紧第一阶段啦。喂，你再睇下，喂嗰30,000亿入边，个外汇储备有几多系锁匙押金嚟嘅先？喂，阿爷系可以俾多几多出嚟，俾嗰班咁嘅李慧琼走去派蛇斋饼种先？喂，呢个问题嚟噶嘛？喂，佢仲要资助伊朗咧？喂，而家伊朗 唔系，所以我哋唔会咁顺摊。如果你嗰个讲法啱，啊，虽然我觉得有少少夸嘅，即系贸易战嗰啲已经系即系点数之后都未够，就已经搞掂啦咁样。 我唔 啱咯，我当你个啱啊，我意思。你继续唔好俾佢过啊，好唔好舞龙啊，冇得舞狮啊，系咪啊？你唔好去即系搞埋啲即系歌舞升平嘅嘢啊！ 你冇听阿梁振英讲咩？ 我而家系区议员啊，我一定会话你搞歌咩？搞咩歌舞升平啊？而家 梁振英叫你哋上山打游击啊嘛，系嘛？ 你自己慢慢打啦，用共产党啊！ 系啊，即系你冇听梁振英讲嘛？梁振 英我唔听佢讲嗰啲嘢，不过讲得唔出奇，大佬。 不过而家啲前特首啦，都系一个二个啦，都系懵成成噶啦。即系你睇翻阿边个？ 有 agenda 啫。 你而家睇翻阿老董，嗰啲戆鸠鸠嘅，仲喺度讲就系话啊！ 我不如转头翻嚟讲嘛，我又冇乜气啊，大佬，加多次啦，你。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